知识重要，知识重要啊，还是系智慧重要呢？如果你只可以揀一个，只可以揀一样，你会揀知识还是会揀智慧呢？十六世纪法国有一个散文家，他叫做 Mitchell de Montaigne， 他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我们可以因为其他人的知识而博学，但我们无法因为其他人的智慧而令到我们更加聪明。到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断去寻找更多的知识，还是是同时间我们都是需要不断去明白智慧的真正意义呢？在圣经六十六卷书里面，其中在旧约的书卷里面有五卷，我们叫做百诗斟全歌，是称为智慧的文学，是讲人生的智慧。我们去读约伯记，已经读了二十七章的圣经，是讲紧苦难。去到今天，我们要看比较多的时间去看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就吻合了智慧文学的特色，因为这一章圣经是一首的诗歌，不是一个的叙述。而这个诗歌的内容呢，就是讲智慧。当然我们可能要问很多一些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约伯记讲了二十七章之后，突然间加了一章的诗歌，而这张诗歌里面的内容又不是讲约伯，又不是讲他三个朋友，又不是讲苦难，而是讲智慧的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开主一学，才慢慢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约伯记二十八章是一篇讲智慧的内容，我就给了个题目，他叫做智慧何处寻。因为在这一章的经，二十八节的经文的里面呢，它大概呢都 是分了三个的段落，而每一个段落呢都是很紧凑的联系起来的。它第一个段落呢，在前面那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听，他说人是很叻的，是很聪明的，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什么呢，他都可以找得到的，他都可以做到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大的段落，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就讲到，即是无论是一些很隐藏 的珍贵的矿物、金矿、银矿，这样人都有办法可以去找得到出来。这个就是第一个大的段落。但是第二个段落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虽然人是这么厉害，但是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在人世间去找到真的智慧。你可能不同意圣经的作者的描述，不过你可以去揣摩一下。既然在人世间找不到智慧，那就本撇咯，那不用找啦，因为找不到嘛。不是这样，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虽然在人世间找不到，但是是有一条呢是通往智慧的路。二十三节至到二十七节，去话咗俾我哋听，有一个嘅方向。我哋即管花少少时间，或者我哋就只系睇呢两方面，就系智慧喺边度揾到，同埋通往智慧嘅路又系咩一条咩嘅路？智慧喺边一度揾到？这个题目其实即系唔系净系我定嘅。 而是約伯記的作者，他分別在十二節和二十節呢是講了兩次，他就去問我們，他告訴我們，他說哪裡可以找到智慧呢？在十二節他說智慧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這個是和本的聖經來的，智慧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他問了這個問題。十二節問完之後，跟住呢十三節至到十九節就去回應這個問題，然後去到第二十節又再問多一次這個問題。你不知道有沒有聖經呢？你去看看二十節聖經，他就這樣講的，他說智慧從何處來呢？聰明之處在哪裡呢？我們玩個遊戲吧，十二節的經文和二十節的經文是不是一樣？如果你不知道，即是你沒有專心聽到。你聽我讀一次，智慧何處可尋，十二節，二十節，智慧從何處來，有沒有不同？有什麼不同？當然這個不是主學的課堂，我們再這樣對話下去的話，那就不用吃飯了，是不是？十二節他問，他說在哪裡，他說何處可尋，是說就是你在哪裡可以找到。 OK， 這個是一個很直接的一個問題。 那哪裡可以找到智慧呢？ OK，但是二十節他說從何處來，是什麼？是個 source 的問題，即是個來源的問題。現在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喂，哪裡找到智慧？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喂，到底智慧是在哪裡來的呢？ 我如果知道那個的來源的話，我起碼我知道那條路，就算我現在找不到，但是有一個 source 的話，我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呢，我可以去找到智慧嘛。所以在十三節至到十九節去解釋，以及在二十一節二十二節的解釋呢，都是make sense 的。我們如果去看，只是問智慧在哪裡來，十三節呢個經文，你睇住你嘅經文，我讀和合本啦。佢話智慧嘅價值冇人能夠知，喺活人之地也無處可尋。佢深淵説唔喺度，滄海説都唔喺度。智慧係唔可以用黃金，亦都唔能夠用白銀咧嘅價值嚟到去評估。所有嗰啲嘅貴重嗰啲嘅石頭啊、瑪瑙石啊、藍寶石啊，不足以比較。黄金玻璃不足以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以去兑换，珊瑚水晶不能够去论述，智慧的价值是胜过珍珠，古石人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精金不能，总之是讲了这么多呢，都是讲是比较不到的。讲了这么多，是在这个人世间，在活人之地竟然找不到，所以呢作者就再问多这个问题，那智慧的来源是什么呢？有一節，他說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隱藏， OK， 向空中的飛鳥掩蔽，滅亡和死亡說，我們都不知道在哪裡，我們只是聽聞過是有智慧，但是你不要問我，我都不知道在哪裡。我不知道你從有沒有想過呢，就是你做過很多不同的一些人格的測驗啊，是不是什麼的人格啊，這樣 你有沒有想過呢，就是你自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呢，還是一個沒有智慧的人呢？如果你說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是因為什麼的因素你覺得你自己是有智慧？ 如果你说我没有智慧的，我没有智慧的，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是没有智慧呢？我们尝试去想一下这件事。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 OK， 在人世间是找不到智慧，你这个是太过贵重了。如果我们说 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能够可以找，我 在我短暂的人生当中，我希望可以得到一样东西去代代，以致 我死的时候我就是会不会有遗憾的话，我就一定希望可以，我可以去领受到，去拿到人生的智慧袋在袋里面，以致我可以死而无憾。按照约伯记二十八章所讲里面这么宝贵这么矜贵的时候，所以作者在二十三节就开始告诉我们，其实是有一条的智慧的路，我们是可以追寻的。我们就去看这23节至28节，我都是用和合本的圣经。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OK， 全章圣经没有讲到神，现在开始他的字出来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为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下，要为风去定轻重。原来风是有重量的，重度量珠水去量下啲水，佢为雨露去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佢对人说。28节系一个总结嚟嘅。23节至到27节，去话俾我哋听，上帝知道智慧嘅道路。他做了很多事，以致他能够可以去很坚定地来到 向人类去宣告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总结。他对人类宣告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我们不会反对上帝是会话俾我哋听边度可以揾到智慧，但系上帝佢话喺整个嘅天地之间，你哋揾唔到个原因系因为个智慧唔系你哋，唔系单凭人嘅努力可以揾到嘅。智慧系当你去观察呢一个嘅大地。你去明白这个大地的创造，就是你每天见到那些风啊，那些雨水啊，那些雷电啊，你在这个的创造的世界的里面，当你知道呢是哪一个去创造这个的世界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呢来到去接近，去找到 一条智慧的道路。个总结呢就是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在这节圣经里面，我想可能都需要或多或少有少少的解释的，起码或者有四方面的解释。在这节圣经里面我们需要去明白一下的。第一方面就是在向人类的宣告，第二方面就是讲到敬畏主，第三就是讲就是智慧，第四呢就是远离恶事。第一方面他说他对人说，另外一些翻译的圣经就是他向全人类去宣告。这个的找到智慧的方法是和你和我都有关系。 在我们的世间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思想家，或者在我们家的一些的智慧老人，他都会告诉你这样才是智慧，你要做这样做这样，或者不做那样才是智慧。而圣经 约伯记话俾我哋听，而家神佢正式向呢个嘅世界去宣告，佢将一个嘅即系隐藏嘅奥秘咧，向人类去宣告出嚟。而呢个嘅奥秘咧，系人你过去用你过去累积咁多年你自己嘅人生经验咧，你系唔会揾到嘅。你要去听上帝向我哋做出呢个嘅宣告，一个重要嘅一个嘅宣告，就系、是、智慧喺边度可以揾到。暂时你放低你自己嘅知识，放低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好卡世嘅嘢，你放低你自己嗰本你好中意嗰本嘅哲学书，你放低你自己过去嗰啲嘅成就，可唔可以虚心一啲，就嚟到上帝嘅面前去听下佢嘅宣告？唔好戴住咁多嘅有色嘅眼镜，唔好觉得自己好掂，放低下先。谦卑少少，去听下上帝嘅宣告。上帝嘅宣告最重要嘅就系敬畏主就是智慧，两方面。敬畏主，从中文圣经都可以有一啲嘅痕迹睇到。如果你记得喺约伯记一开始嘅时候，去讲到约伯嘅时候，佢系一个嘅敬畏上帝嘅人。记唔记得？而喺呢度，当上帝佢宣告乜嘢系智慧咧，佢就话系敬畏主。有冇唔同啊？一个系敬畏上帝，一个系敬畏主，有冇唔同啊？嗱，喺个原文真系唔同嘅。即係你我啲原文好渣啊！我聽，即係你問下 Anton 啊、Cindy 佢哋先得啦而家。但係佢個原文講到即係神，你知道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講到講神咧，講上帝或者神咧，我哋係用 Elohim 嘅。但係喺呢一度咧，你敬畏主咧，佢係用咗另外一個嘅希伯來文，嗰、那個係 Adonai。我都唔係好知點解噶啦 ，OK？ 你問佢哋好啲啦。但係佢用咗唔同嘅兩個嘅字去形容。我哋就算我哋就係用一個嘅中文字，即係敬畏主，用主去代表上帝。嗱，其實兩個咧都係講緊神嘅。即係你無論我要用呢個嘅 Elohim， 我哋知道呢個係指向神嘅。我用 Adonai。我哋知道是指向神的，因为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我们就称他为主嘛，是不是？他就是，所以我们称他为主，就等于他是神的意思。不过他是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 Adonai， 就是用主。在这个字里面，是隐含了，起码隐含了一个的含义里面呢，就是要顺服。即是你有一个的 master， 你就有一个的 servant， 你有一个的主人，你就有一个的仆人了。如果 我要去敬畏主，即敬畏当然是要大家明白，要去一个 fear， the fear the Lord， 是不是？我们要敬畏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存着一个这样的敬畏的心，我们去尊祂为我们的主呢，我们是要去谦卑我们自己。就好像呢，我就是一个的仆人，他就是我的主人，我要全心的去信靠，去仰赖，去跟从。不是只是在头脑里面我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的全能的上帝 Elohim， 而是我不单只是知道祂是神，我愿意咧系心悦诚服嘅，我甘愿去成为一个嘅仆人，去信靠佢，跟从佢。咁样样咧，我先至能够可以去得到呢一份嘅智慧。呢、这个嘅智慧呢个字喺第二十八节，佢就话呢、这个就系智慧啦 ，it's wisdom。但系在十二节，在二十节，他问到这个的智慧的时候，在哪里可以去找到那个的智慧呢？ 是有一个 article， 有一个副词在这里的，是在哪里才可以找到 the wisdom， 去那个 the wisdom 是来自于哪里，而去到这里没有个副词，就直接就是说这个就是智慧，不是 the wisdom。 意思就是说 你有一个顺服信靠的心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去开启了这个智慧之门，是让 你要先有一个敬畏顺服信靠主的这个这样的思维，这样就开启了这个智慧之门，你才能够可以一步一步去摸到找到智慧。即是说你去报考一个学校，啊 Trinity 收了我了，收了我去读这个博士班了，不是等于你就已经拿到个博士的学位的，他收了你只不过是开了这个的智慧之门，是你可以去步入开始去迈向你的博士的学位那个的路程。他未收你的时候你是未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学位，就是这样的意思了。那个智慧是一条路，是透过你对上帝的敬畏信服和信靠，而去令到你可以去明白人生的智慧。而最后他说远离恶便是聪明，和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很相似这样的解释。一个真正的智慧是一定是从我们的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品格是互相的吻合。你如果你说我很想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过在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上面，如果是即系闹咁教，冇节制，乱咁讲嘢，乱咁做嘢，你系唔会揾到智慧。或者调翻转头，当你有一个敬畏上帝嘅心，你有一个信服嘅心，系应该会对你嘅行为系会有影响。虽然未必系会即时会改变，但是应该是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去进发，你的行为是会改变。你的行为不改变的时候，那个智慧就会离你越来越远。你的行为有改变，向着正确的方向去改变，你会越来越得到智慧。最后我们问，约伯记是讲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还有第四个朋友以利户，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再去讲他的事，就是讲苦难的问题和智慧有什么关系，和智慧有什么关系。什么是智慧呢？敬畏主，远离恶事。在约伯记里面有哪一个人他是会有机会找到智慧的？是他的三个朋友啊，还是约伯呢？个答案可能很明显，因为从第一章、从第二章、从约伯记的作者、从上帝的口中都已经话了给我们听，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约伯。他是敬畏神，他是远离恶事。所以约伯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约伯是有智慧的话，那就是说他反映出他的三个的朋友是没有智慧的。也就是说，在从第三章一直到二十七章这二十四章的圣经里面，他的三个朋友的那些的论述呢都是废的。对不起，用一些比较俗一点的说话，让你可以明白到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可以帮助我们去洞悉到我们人生的际遇。 我们要去明白今天我为什么我会去住了在芝加哥，今天为什么我有机会可以读到书，为什么我有份这样的工作，为什么我会有一些即人生的逆境的出现，为什么我会有顺境的出现。我们要去解释这些人生的际遇是需要一份智慧的心。而这个智慧不是只是单靠人的逻辑思维，亦都唔系单靠人去持守我哋认为重要嘅法则，就好似嗰三个朋友，佢一直好坚持要有一个嘅公平公正，佢觉得上帝嘅法则就系赏善罚恶，佢哋拿住唔放呢个嘅法则，希望能够可以去解答、去解决约伯受苦嘅呢一个嘅情况，做唔做到呢？做唔到。他越解释约伯就越火起。举个例子，一个一岁半的婴孩，他自己爬到去窗边跌了下去堕楼身亡，这个是一个悲剧，父母非常伤心难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发生在我们的家庭身上？他的好朋友就尝试去用这个地心吸力这个法则来去安慰他。你知道啦，我们世界有地心吸力的嘛，人不可以浮在空中不跌下来的嘛。当他离开了那个窗台，你计算他自己的身体的重量，然后跌到落下面那种的撞击的力量，所以他是不会生存得到的。你将这些这样的自然的法则你去讲了给这个的父母听，他会不会接受到这个的安慰呢？大家都知道的答案。我们单单去明白这个世界的法则，我们单单去坚持一些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就算那些法则，就算那些事情真是对的，真是对的，你坚持了不一定令到你是产生到有智慧。约伯他所需要的，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他希望可以去得到的，其实在第一章第二章他已经得到了，不过可能我们讲得太多，我们忘记了而已。当人生有突如其来的一些灾难出现的时候，当然即是顺境我们 就当然是很舒服，但是有突如其来的灾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忘记了，其实即是约伯那种的态度他已经去讲了出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将他自己人生际遇那个信靠放在上帝的身上。他说我们从神里面去得福，也都从神里面去受祸。他讲到我们人生的智慧里面，我们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是上帝他给我们在世界里面有不同的经历。我们未必能够可以去完全明白到发生在我们的家庭上面，发生在我们的婚姻上面的一些问题。虽然站在人的立场，我们很想可以找到一些圆满的一些答案，但是即如果你我们当中都有一些是读心理学的，是读辅导的，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东西是解释不到，是 到你死的日都不能够可以去问到，去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令到我们的心得到安慰，不是因为那个答案是找得到，而是我们明白到人生真正的意义。而那个的人生，我们要去问是哪一个去赋予给我们有这份生命。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就是神他将生命给我们。28章 佢放咗喺整個嘅約伯記嘅差唔多，即係叫做中間，就係喺三個朋友同埋約伯嘅對話之後，然後就係約伯佢自己講咗一番嘅説話，冇對話噶啦。然後以利户第四個朋友講咗一大段嘅説話，到到最後就係上帝自己講咗一大段嘅説話，咁就完結咗呢一個嘅約伯記。即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解答苦难的问题，如果我们用这样去思路的话，约伯记二十八章智慧何处寻，就是一个出路。你找到智慧，你才找到一个解答或者是洞悉你自己人生际遇的一个方向。这个是一个方向，是一条道路，不一定你立刻就可以去水落石出，但是假以时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当年当月当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个的诗人，他叫做 Oliver Holmes， 他说了很多说话，其中一句说话他说多言，即是猛咁讲嘢，是知识的权利；聆听就是智慧的权利。你想要多的知识 ，OK， 可以讲多啲嘢，但你想得到智慧，你要聽多啲嘢，所以有人就對智慧咧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嘅展釋。佢認為知識係可以傳授而獲得嘅，但係智慧唔可以。智慧必須要由自己去追尋，用你嘅身體五官去聽、去聞、去觸摸，甚至用你嘅腳嚟到去走，用你嘅身體嘅勞動，用你嘅心去嚟到去感受。用这样五官的感受的方式来到去观察，用观察来到去思考，才能够可以成就到你自己的智慧。可不可以呢？用你的眼，用你的鼻，用你的手，用你的脚，用你的心去聆听一下，去感受一下，去思想一下上帝向人类的这个的宣告，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我们重新祈祷。神帮助我们，我们学习让我们的心去靠近你，让我们里面这个愿意去敬畏、顺服、跟从的心，引导我们明白人生的智慧和人生的际遇。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